古典主义、 浪漫主义、 写实主义、 象征主义、 存在主义、歌德、 雨果、 鲁迅、 托尔斯泰、 川端康成，穿插在不同的时代，触摸他们伟大的心灵。 文杰华主持世界文学之旅。 上一个星期在世界文学之旅这个节目里面，我们来到我国文学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下这个我国的剧作家和小说家薛可夫的戏剧的介绍。在上星期呢，香港戏剧界的朋友邓树明先生呢是跟我们介绍他1900年的一个剧本叫做三姊妹的。今晚呢，邓树明呢就会跟我们看一看他也是一个晚期的作品，就是1903年的樱桃园。邓树明啊，咁我哋知道薛可夫嘅戏咧，就经常都系啲戏剧朋友比较熟悉啲嘅，咁就可能加上佢嗰个对在演员演技个要求嘅问题啦。咁你自己喺法国读戏剧嘅时候咧，有冇参与过或者系导演过啊薛可夫嘅任何一个戏剧作品呢？ 我即系喺学校嘅时候，即系学生啲习作嘅时候演过咯。咁但系嗰阵时都唔系太过了解到。薛可夫本身佢寫出嚟嘅時候嗰個本文同埋佢內在啲感覺嘅關係，因為幾難下嘅講真，即係第一個時代嘅分歧啦，同埋就係語言嘅問題啦，即係佢用俄文寫，而家要嗰陣時用法文去演，咁一個中國人，咁有啲嘢咧係比較難做。咁就所以其實嗰陣時都係一個好，我做嘅都係一個好細嘅角色嚟嘅，咁都係一啲scene work，即係一啲場景嘅練習咯。咁但係就是有帮助的，对于那个即演员的想象力，同埋那个怎样样挖自己里面的东西，同埋是反映返外部的一些条件啊，咁样。咁所以那个是几挑战性的，即那个学习的过程。 咁如果呢，即係我哋聽呢個節目一開始嘅時候呢，聽起上嚟好似好抽象啊，咁我哋今晚呢就會用櫻桃園呢一個劇本具體啲嚟睇睇薛可夫嗰個戲劇手法係點啦。咁但係呢，一般人譬如一聽到戲劇界嘅朋友啊做演呢一個薛可夫嘅戲，其實佢哋嘅心理上即刻呢往往會唔會產生咗某一種嘅反應或者某一種嘅心理預備呢？ 可能會有都唔定嘅，因為薛可夫嘅戲呢就所謂出咗名係好寫實啊，心理個狀態要捉得好準啊，同埋好自然主義式嘅演法啊，好深啊，好內在嘅。咁喺今時今日香港，我相信即係接觸不同戲劇種類嘅人開始越嚟越多啦，同埋渴望做啲新嘢嘅人越嚟越多啦，所以對於 Chekhov 嘅嘢咧，可能會或多或少咧都會戴咗個有色眼鏡去睇佢都唔奇嘅。我覺得個感覺係咁。 咁所謂有色眼鏡係其實係咪一種貶義？ 有色眼鏡即係可能係覺得 Chekhov 嘅戲一定係要咁做，或者 Chekhov 嘅戲已經係相對嚟講挑戰性冇咁大啦，因為已經咁多年啦，時隔都同埋佢嘅劇作嘅方法啊，好似即係如果我哋用一個俚語講，好老土啦。 或者係流於一種公式。 或者留意一種公式啦。 咁呢個會唔會係同佢同斯丹尼斯拉夫斯基啊呢種所謂古典已經成為古典嘅戲劇嘅手法啊、演技嘅訓練嗰啲嘢有關？咁往往啲人會將二者拉埋一齊，以致佢哋就係覺得啊呢啲係殿堂性嘅方式啊咁樣。 可能都會有一啲咁嘅即係諗法都唔定嘅，因為其實斯丹尼斯拉夫斯基嘅所謂表演體系經咗咁多年嘅轉變咧，其實同佢原來所要求嘅嘢咧都好大差別嘅啦，即係史丹尼斯拉夫斯基臨死之前想再探索嘅所謂外部嘅形體嘅動作嗰樣嘢咧，係冇即係佢唔夠時間去做嗰樣嘢。佢之前所謂心理嗰個體驗嘅演劇嘅方式啊，咁就做得比較多一啲。演員又好，劇作又好啦，史丹尼斯拉夫斯基所遺留下落嚟嘅問題咧，今時今日仍然都仲係。是需要研究和再需要去想的，即不是说史丹尼斯拉夫斯基提出来的东西就已经是完结。同样地，薛可夫的剧作上所带出来的问题，我相信也是有研究的价值的。 咁今晚或者我哋试下用1903年啊佢晚期嘅一个作品《樱桃园》啊，做一个例子，睇一睇咧所谓研究嘅价值啊，或者我哋今时今日仲去睇呢一类戏剧嘅时候啦，我哋嘅期望应该系点样样？咁或者首先请你讲一讲嗰个剧情啊。 《樱桃园》嘅故事咧就系、是、讲一个大农庄里边系做樱，即系种樱桃，我哋叫樱桃园啦。一个女嘅主人咧，有一日咧就喺巴黎咧就翻翻嚟。就帶埋曬佢啲屋企人啦，佢個女啊，佢哥哥啊，仲有啲隨從嘅人啊，咁樣帶咗嚟翻嚟之後咧，咁原來佢哋發現到呢個櫻桃園咧就嚟要公開拍賣啦，因為政府要改組噶啦地方，咁所以佢哋有一個朋友咧，呢個朋友其實就係佢呢個櫻桃園嘅家族咧第三代嘅農奴嚟嘅。即係頭嗰兩代咧，都係幫呢個櫻桃園嘅人咧做嘢做農奴，但係第三代咧就解放咗出嚟，咁佢自己咧就從商。咁呢個人咧就叫 Lopkin 啊，佢咧就想游說呢個女莊園主咧一定要買翻呢笪地翻嚟，再重新改造，咁然後逐塊逐塊地咁租出去，一定會賺錢。咁但係呢個女主人咧，其實佢唔識做生意啊。佢嗰陣時離開櫻桃園，其實係一段幾傷心嘅經歷，就是、因為佢細仔係浸死咗，咁所以佢先至離開。咁去到巴黎咧，又有另外一種新嘅生活啦。咁因為巴黎係代表住即係西方社會一個幾高度文明下嘅地方啦，喺嗰個年代。咁所以佢其實又有另外一種唔開心嘅遭遇，就係、是、有即係、就是、有一個男人中意佢，咁但係佢又好似唔好中意嗰個男人。咁亦都冇錢啦，後來咁，所以咧就結果就由巴黎即係孤住一集翻翻嚟嗰個櫻桃園睇下會點樣樣啦。咁到最後咧，佢哋就想借一筆錢，就想買翻呢個櫻桃園。但係嗰筆錢咧係由一個親戚係好老的一個女人咧借俾佢，但係就係好少錢。咁最後來咧，那個第三代嘅農奴嗰個人，而家從商嗰個人咧。就出其不意咧，就將嗰笪地咧就賣咗。咁佢哋成班人都好驚奇。咁而最後尾，既然人哋都賣咗啦，咁你都一定要走噶啦。所以佢哋咧就再執拾翻行李咧，就翻翻巴黎。 你咧喺度介绍啊，史可夫呢一个1903年嘅作品《樱桃园》咧，就听起上嚟咧，就其实都系好日常啊，嗰啲事件啊。咁虽然当然啦，就最普通嘅家庭都会有佢自己一啲所谓不能俾人所知道嘅一啲嘅困境啊，或者系遭遇啦咁。咁会唔会咧一啲所谓悲哀啊，或者系一啲命运啊呢啲嘢咧，都会系史可夫嘅主题？因为我记得上一个星期你介绍三姐妹嘅时候咧，都系会睇到一啲生活上边嘅变化，好多人想做嘅嘢得唔到咁样样啊。咁喺呢个樱桃园里边咧，会唔会又有一啲类似嘅，譬如话象征啊？喺三姐妹里边，我哋睇到莫斯科可能系佢哋嘅希望啊。咁喺樱桃园里边，我哋又点样了解啊？当中其中嘅即系譬如大家所追寻嘅个方向。 我估计在樱桃园里面有一个很强的象征，就是那种哪一道是我们的归宿呢，可能我们都不知道，就是这件事可能是最重要的所谓信息咯。就是一个人他以为他自己出生的地方，或者以前曾经拥有的权力的地方，就是他们的安身立命的地方了。殊不知到头来这个安身立命的地方，有朝一日都是不属于他们的。 咁所以呢個形而上嘅意念咧，我相信係櫻桃園裏邊最重要嘅一個環節啦。咁而最即係最大諷刺性就係話，以前係曾經喺我哋權力之下嘅人咧，竟然有朝一日咧會成為喺我哋嘅權力以上嘅人。 但我哋知道1905年咧就係俄國嘅革命嘅開始啦嚇。咁而契诃夫咧啊，譬如上一個星期啊，《三姊妹》喺1900年嘅作品，同埋咧今晚所介紹1903年嘅《櫻桃園》咧，都係喺呢一個所謂嗰個政治交界嘅一個嘅期間出現嘅。咁你會點樣去聯想起喺呢一個劇本裏邊啊所帶出嚟嘅當時俄國嘅社會或者政治嘅環境？ 其實喺個劇本裏邊直接嘅參照系咧就唔係好多，只係帶出咗巴黎，即係同埋蘇聯嘅分別，即係巴黎作為一個西方高度文明同埋文化藝術啊集中嘅地方，係點樣樣影響到呢班蘇即係俄國嘅人咧？嗰、那個係一個比較強烈嘅社會嘅對比啦。咁另外一樣嘢咧就係所謂嗰種農奴被解放咗之後佢哋嘅社會地位的增長，和某個意義上來說，是一個人如果他在工作上追求他的目標，很可能是比依靠他們傳統的政治權力或者傳統的社會架構之後的權力維生的人是更具生產力和更具推動社會的作用。我相信在這兩個層次上來說，那個政治和社會的層面就是說迎接一個新的社会的转变的开端。1905年就是日俄之战，还有日俄国就打输了给日本。我相信那个政治的危机呢，其实在1903年其实已经开始，就是说俄国是需要呢好像是用对外解决问题的方式呢去掩饰内部的矛盾。特别 是沙皇统治到最后的时期呢，各种社会的問題啊，官僚架構的臃腫啊，或者貪污啊，我們在19世紀果窩裡的陰差大臣其實已經可以看到這個側面，特別是在農村遠離莫斯科的地方是更加明顯。 咁但係當中嘅，譬如關於人物嘅處理啦，人物嘅典型啦，又有幾多同當時嘅社會咧係密切相關，或者有幾多嘅代表性？ 在人物的塑造方面，其實契诃夫幾個劇本裏面我們都可以找到很多典型。第一個就是受過創傷的女人，這個女莊園主其實是一個很代表性的中年的女人。她的兄弟是一個無所事事的人，在社會上是沒有任何的生產力可言的。另外就是她的女兒，這個女兒就是好像很純潔16歲，咁但係佢即係已經對個生活有啲憧憬，但係呢個憧憬好似永遠都唔能夠係落實咁樣。咁另外一個呢就係一個所謂理想主義嘅年青人啦。咁喺櫻桃園裏面呢，就係呢個女莊園主以前嗰個細仔嘅家庭教師嚟嘅。咁人哋恥笑佢成日都係學生，即係以前係學生，而家又係學生。咁但係佢就有一套社會嘅理論，即係佢話未來呢一定係屬於我哋。咁另外一個呢就係所謂即係好有理性嘅人啦，即係女人啦，特別係咁喺櫻桃園裏面呢，就係嗰個女莊園主嘅養女。呢個養女呢係當呢個女莊園主唔喺度嘅時候呢，佢係打點一切。咁但係到最後來呢，這個莊園係俾第三代嗰個農奴買咗嘅時候呢，呢、這個人呢亦都係要離開，同埋呢要去另外一個地方度打工。咁另外一個典型嘅人物呢就係80歲嘅老工人。這個老工人一世都是為這個就是為這間屋企打工，到了今時今日他一樣要走，而這個人所表露出來依附在這個農莊的意願是最強的。其實還有一個我漏了說的，就是所謂叫做鞋角的角色，就是說在這個櫻桃園裡面呢是有一個鞋角的角色呢，就是一些好像類似吉卜賽人的那種形態的人，就是他懂玩很多雜耍，他懂得玩很多撲克的遊戲。咁佢咧就係嗰個女嘅補習教師嚟。咁佢喺呢個戲裏面咧都有一個好特別嘅即係所謂作用咧，就係畫龍點睛。就係當第三場嘅時候，大家都等緊究竟嗰個莊園會係賣俾邊個咧？佢就玩咗好多嗰啲所謂變戲法，即係玩咗好多撲克嘅遊戲啊，又打關鬥啊咁。但係玩到大家好好笑，即係似乎忘記咗嗰個問題。但係到後來嗰、那個女莊園的哥哥和那個 第三代嗰個農奴咧翻翻嚟嘅時候咧，就最重要嘅信息咧，就喺嗰場咁熱鬧、咁開心嘅場面裏邊完結咗。 嗯，听邓兆荣咁样描述咧，我哋都可以想象喺舞台上边啊，视觉系点样样嘅。咁相信亦都有相当热闹嘅一面喺史可夫嘅戏里边。咁当然好多时剧情嘅推动啦，喺一个戏剧里边咧都系主要靠对白嘅。咁史可夫戏剧里边嘅对白咧，系一个好冗长啦，中意一个主观嘅叙述啦，亦或系一啲好简洁、好简短嘅方式啦。 几样嘢都有。 嗯， 即系佢有啲好长嘅台词，系一个主观嘅叙述同埋。主观情感的投射，特别是对过去的缅怀啊，对未来的憧憬啊，对爱的理解啊，对自己的一些看法啊。咁亦都有一啲咧，就是好戏剧性，所谓好简短的一句接一句，是道出了人物与人物之间互相的看法啊，或者对事件的评价。其實在史可夫的劇作裏面，我們可以找到很多精彩的元素，就是一個劇作家他怎樣跟一些看不見的東西建立一種關係，而是形之於文字。我相信在史可夫的劇作裏面，如果大家有興趣劇作的話，不妨花多些時間理解一下。 嗯，那有沒有哪一段呢你覺得值得跟我們介紹一下？ 有，就是在第三場臨尾的時候，當大家是玩得很開心，是有一個所謂即舞會的時候，那個第三代的農奴和女莊園主的哥哥呢，就去拍賣農莊園的地方呢，去參加那個競投。其實所有人呢都是等著究竟誰個呢是可以買到那個農莊。到了後來呢，那個哥哥首先出現，他就說不是他買，他買不到。大家問究竟是誰個買到呢，跟著那個農奴，第三代那個農奴呢就入回來就說是我買到。咁大家都好愕然咯，即系听到呢度，但系唔能够唔向现实低头咯，因为现实就系咁，所以喺嗰个时刻咧，个幕咧就落，就第三幕完啦。 喂，你啲音乐家。快啲演奏啦！我想听下你哋嘅演奏啊！等大家都嚟睇下我，嚟睇下罗巴森用斧头劈晒呢一座樱桃园啊！睇住呢度啲树木一棵一棵咁样跌低落嚟，我哋要将呢度起满晒新嘅别墅，要我哋嘅子子孙孙都喺度过啲新嘅生活。音乐啊，我要音乐，你哋奏音乐啦嘛！我嘅旧主人，边个叫你唔听我嘅说话？我可怜善良的安德烈耶夫娜，事到如今已经太迟了、如果能够将现在的一切都结束是几咁好。如果能够将我们这些咁烦乱咁痛苦的生活尽快改变了是几咁好啊。 罗巴森啊，安德烈耶夫娜喊啦。不如我们过大厅那边啦，俾佢静一静。行啦。 我讲过咩噶？我要啲音乐大声啲奏出嚟啊！等呢度一切嘅嘢都跟我嘅意思去做得唔得？新主人嚟咗啦，樱桃园嘅拥有者嚟咗啦！ 妈妈，我嘅好妈妈，你喊啊！我爱你，我祝福你。樱桃园已经卖咗出去啦，佢已经唔再属于我哋噶啦。这个是事实来的，但是你不需要哭啊，因为在你前面还有一大段未走完的生命，你自己还有纯洁可爱的灵魂呢，你跟我走啊，我们一起离开这里啊，我们可以再去种过一座新的花园的，可以种得比这座更漂亮的，你会看得见的，你会感觉到佢有几靓，而一种平静深沉嘅喜悦，亦都会降临喺你心上面嘅。到咗嗰阵时，你会微笑嘅，妈妈。我哋一齐走啦，你跟我走啊，走啦。 咁啱啱头先听过咧，就系俄国作家夏切可夫喺1903年佢嘅一个剧本啊，叫做《樱桃园》第三幕里边一个片段嘅。咁邓少荣听你咁嘅介绍，都会睇到咧，就系夏切可夫嘅戏一啲都唔容易做啊，人物咧非常之复杂啦，同埋嗰个所谓对心理嘅黑墨描写要掌握得非常之即系准确啊，先至可以做到呢个戏啊。但系我哋想知咧，譬如话到近代咧，我哋知道甚至系1989年香港咧都曾经有人系试过演出过切可夫呢一个樱桃园嘅，咁去到20世纪嘅戏剧界啊，甚至近年嘅戏剧界咧，对于呢一个你喺节目开始嘅时候曾经讲过话，都系属于殿堂人物嘅切可夫嘅戏剧咧，有冇一啲特别嘅处理方式或者新嘅实验嘅手法咧？ 我喺巴黎嘅时候，我嘅一个戏剧老师曾经同我讲，佢话喺1983年睇过英国一个好出名嘅导演叫做彼得布尼克。他在巴黎到了一个樱桃园，他就告诉我他的感觉就是他这么大的仔看过这么多的戏是其中一个最漂亮的一个戏，就是彼得布尼克那个导演的手法。因为彼得布尼克的剧场本身呢就是一个旧式的剧场来的，但是就遭过一次大火，就烧到很黑的那场，还有彼得布尼克就将下边即系最下边嗰层嗰啲位咧，就完即系前半部咧完全唔要，就变咗咧就好似一个旧式嘅伊丽莎白剧场嘅舞台咁，有一个半圆形嘅框走出嚟。但系个后边嗰啲烧烂咗嘅部分，佢完全冇装修，所以佢就喺嗰度咧就做樱桃园。咁嗰个新同埋旧之间嗰个时空嘅错觉咧，就喺个剧场本身产生出嚟咯。咁同埋佢用咗好多中东嘅地毡。好簡潔嘅佈景，咁就係劇開始嘅時候咧，就是、個地氈咧就好靚嘅，鋪喺個即係佢哋一翻翻嚟咧，成家人咁鋪咗個地氈喺度。咁但係到佢哋臨走嘅時候咧，就將地氈全部走暈曬，即係好似一個劇場嘅感覺非常之強咯。就係、是、個地氈咧係代表住，即係好似佢包咗一個世界，但亦都可以係展現另外一個世界。 咁我相信当你嘅老师话啦，切可夫嘅樱桃园可以成为一个咁美丽嘅一个嘅戏剧嘅演出咧，就当然唔单止就系你刚才所讲到嘅点样去处理个剧场空间啊，或者一啲视觉嘅元素，仲有就系佢对于所谓人生嘅意义、价值呢啲大嘅问题嘅探讨啊。咁听过你分析《三姊妹》呢个戏同埋《樱桃园》呢一个剧本，你点样去睇到？譬如话切可夫对于所谓人生嘅盼望喺边一度啊？就话虽然剧中嘅人物咧都未必喺生命里边咧，去到佢哋想去嘅地方，或者实现咗佢哋嘅理想。咁但系余下嘅仲有啲咩盼望咧？ 我谂喺佢嘅剧作上边，佢其实系透咗一个一点二嘅希望咧，就系、是、喺一啲所谓理想主义嘅人物里边，即系话嗰啲人物咧，佢哋觉得未来嘅生活咧，只要我哋去努力嘅话咧，总系有可能改变。虽然变成点唔知啊，但系。可能在20-30年之后，啲人睇翻嗰个时代，即系切可夫自己身处个时代嘅人有另外一种睇法。姑勿论点都好啦，人毕竟都系要向前看咯。咁我相信呢个系佢最大嘅信息啊，带出嚟。所以喺早期嘅时候，曾经有一个剧作家批评过，即系赞扬过切可夫，就系话佢如果有天才嘅时候咧，所有嘅人咧都会为呢个天才咧系奉献一生，即系一切嘢。 我相信切可夫的剧本其实带出了的也都是不单止他自己，是整个俄国的人民在当时的社会时代的状况里面的一些心声，对于新社会新世界的向往的。我们下个礼拜才再继续是俄国的剧作的介绍。今晚谢谢邓少荣， 好，拜拜。 世界文学之旅，钟杰良编导，魏便利监制，香港电台教育组制作。